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浩浩汤汤。 咁啊，但係火星呢，哇，即係其實要講嘅嘢好多啦，原來我都今日都係講唔晒㗎啦。咁啊略為講講佢嗰兩個衛星啦，即係好有趣嘅兩個衛星。呢兩個衛星呢就係1877年呢先發現嘅，即係都比較晚近。咁但係發現之後呢，有一個就叫做福博斯，叫就戴姆斯啊，咁啊叫 Phobos 同埋 Deimos。咁兩個都係古希臘嘅嗰啲名字啦，但係原來 Phobos 呢就係解 fear。哇，或者是 panic， 即係總之係恐慌啦、恐懼啦。而呢個 Deimos 呢就係解 terror， 即係解恐怖、可怕咁樣。咁好，即係嗰啲天文學家都係有些少呢啲文化修養嘅。咁、因為個火星就是戰神㗎嘛。咁、戰神嘅嗰啲衛星都要起返呢啲咁嘅名字得㗎，係咪、即係要襯返佢啦。咁、但係我哋而家知道呢，呢、這個福博斯 Phobos 同 Deimos 呢，其實環繞火星呢好有趣嘅。因為 Phobos 呢就係、近啲嗰個啦，亦都係大啲嗰個喎、但係大得嚟呢其實都係好細，根本就兩個薯仔嚟嘅啫，好似 Matt Damon 喺上面種嗰啲薯仔，同我哋個月球比呢係完全冇得比、因為我哋月球其實好勁呀，好大㗎嘛，大家知啦，即係但係佢係月球嘅直徑好似係講緊係幾千公里啦、幾千呢，咁我哋地球就12800度啦、即係月球都有幾千呢，但係呢個福博斯呢係11公里一嚿石嚟嘅啫，基本上當然11公里呢就等於香港島咁上一大啦、香港島由呢個堅尼地城一路去到柴灣呢，即係去到最東呢就14公里香港島，咁佢11公里咁、但係呢佢環繞呢個火星呢嗰、那個時間係好快嘅，好似係12個鐘左右呢就唔夠呢環繞一次㗎啦，你知我哋月球環繞地球呢就要差唔多28日㗎嘛，佢呢就12個鐘 ,11 個鐘幾。咁所以呢佢快到了點呢，佢係快過嗰個火星嘅自轉。火星嘅自轉好有趣，火星嘅自轉呢頭先都講漏咗呢樣嘢，自轉公轉。火星嘅自轉呢真係無獨有偶，係同地球嘅自轉嘅速率呢係極其接近嘅。是24個小時多啲嘅啫，係長過地球嘅一日。但係所以你喺火星上面呢，即係你嗰個日夜呢嗰、那個適應係好容易啊，好容易啊，即係同地球嘅日夜嘅長短一樣。但係年就唔同啦，年呢就火星上面一年呢就差唔多等於地球嘅兩年、因為佢環繞太陽㗎嘛，佢個距離遠好多嘛、所以嗰個週期就大好多啦、好啦，咁講返呢呢、這個福博斯呢，原來因為佢個環繞火星嗰個速嗰、那個軌道週期呢係仲短過火星嘅自轉呢，所以佢呢唔係喺東面升，係喺西面升。福博斯喺西面升，就喺東面落嘅，而且呢即係佢每隔十零個鐘頭就升一次落一次㗎啦，勁呢。咁但係戴姆斯就啱上喎，因為戴姆斯係遠好多，咁但係戴姆斯呢亦都係細好多，大概係6公里左右，即係平均，但係呢個平均就因為佢唔係圓形㗎，兩個都唔係圓形嘅，真係薯仔咁㗎啫。 咁細個喺幾多年都可以 1877 年都發現到， 係啊，佢好暗嘅一點光咁啦，嗱，亦都講咧，即係我睇翻啲資料就話，如果你計算過咧，喺火星表面睇福博斯咧，即係近嗰個咧，大啲一個咧，其實佢嗰個面積咧會係等於我哋睇月球嘅咧係三分一唔到，即係細好多嘅，咁樣咧，但係戴姆斯咧直情就睇唔到個樣噶啦，直情係一點光嚟嘅啫，當然係好光。即係戴姆斯係一個好光嘅星，咁但戴姆斯呢就要一星落一個周期呢就講緊成幾日嘅，因為佢係環繞就慢好多啦。咁而家其實好多科學家都講嘅，就話我哋去火星探險係咪應該一去就登陸個表面呢，因為登陸表面呢你起飛都要好多燃料嘛，因為佢始終個火星嘅引力場啦。咁但係如果我哋不如去福博斯先啦，因為福博斯呢基本上個表面嘅引力場呢直情可以即係凹痕嘅，直情多11公里喎。有咩引力場可言啦，係咪咁，但係你喺上面降落咗，你鍾意做乜都得啦、你又挖空佢匿埋喺度瞓下覺都得啦，係咪咁所以呢好多人就話不如我哋喺福博斯建立基地先，就長時間嚟去觀察火星，遲啲先去到登陸火星啦，咁呢個係而家好多人嘅睇法。咁但係講返我點解呢兩個衛星有趣呢，係因為曾經有個人呢惡搞呢傳出嚟呢，就話嘩有啲天文學家計算呢，就話佢哋嘅軌道數據呢好古怪，相信呢譬如福博斯或者戴姆斯呢係空心嘅，計出嚟嘅質量好古怪空心，咁相信呢其實佢哋呢可能係人為嘅，即係唔係我哋嘅人啦，可能係火星人或者第二啲外星人呢，係佢哋啲基地嚟嘅，咁諸如此類。咁但係當然後嚟呢就俾人澄清咗，就冇呢啲咁嘅事咁啊。咁就 但係我哋講返科幻啦，科幻呢因為都係我心愛啦，其實科幻小說以火星為題材嘅就多不勝數啦，但係最出名嘅當然就係1898年就係、是、英國嘅科幻大師 H.G. Wells 嘅 The War of the Worlds 啊，咁就中文譯做宇宙戰爭，有另一個通俗嘅譯法叫做大戰火星人啊，就係、是、正式講火星上面有外星人，而且係大舉侵略地球，就係嚟呢個1898年。咁但係佢1898年呢，我諗 H.G. Wells 呢就分分鐘係睇咗另一個科學家嘅嗰本書嘅，其實叫做羅威爾，因為羅威爾1895年就寫一本書叫 Mars， 佢就大肆嚟去宣揚一樣嘢呢，就係、是、火星上面呢係有個高度發展嘅文明。咁、而我哋睇見呢，就係、喺望遠鏡，因為嗰時啲攝影術未係好發達啦，佢哋好多用手繪嘅、就呢竟然呢就喺火星上面就話發現咗好多嘅直線條紋網狀嘅條紋，咁佢呢個咧就係大運河，火星嘅大運河，就係因為火星咧嗰個氣候越嚟越乾，咁於是咧嗰個高度發展文明咧就即係為求生存咧，就係將呢個南北兩極嘅嗰個冰帽嗰啲水咧就引去赤道附近，所以就建造咗呢啲大規模嘅水利灌溉系統，就係呢啲運河，咁就呢個就係證據啦。咁咁但好可惜，後嚟即係天文學家好多去繼續去觀察啊，用啲即係攝影術啊睇咧，係睇唔翻呢啲雲河出嚟嘅。咁而家我哋去到梗係知道冇啦。咁嗰陣時可能係啲錯覺啊，即係啲視覺啊，唔知點解有啲大氣唔穩定。咁但係咧 ，H.G. Wells 咧，係佢啲小説家就梗係冇緊要啦，佢捉住少少嘢，佢就而家大做文章啦嘛。咁於是佢就根據呢個做咗基礎，就話火星人覺得點樣做運河都係冇希望㗎喇。嘩，但係稍微近太陽嘅有一個嘩水汪汪嘅星球喎、水木青葱喎、咁所以就嚟想即係霸佔我哋嘅星球，咁大打出手。咁其實呢係冇得打嘅，因為我哋地球人呢係完全無招架之力嘅。咁但係你知唔知最後火星我哋點樣可以打贏火星人呢？ 係咪細菌 呢？係啦，咁如果大家有睇大概幾年前都眨一眼十年八載啦，就係靚老湯湯格老師咪拍過嘅，就叫 War of the Worlds， 叫強戰世界。咁入面呢其實佢個結局呢係跟足小說、就係話其實佢係最後呢係被地球上面最平凡嘅最卑微嘅細菌就係傷風菌就打死咗，因為佢冇免疫力。嘩，咁你話 H.G. Wells 當時呢個構思真係冇一定啦，係咪呢 ?1898 年喎。咁但係嗰套電影呢我就覺得麻麻地，佢中間啲情節係自己老作嘅，就唔係跟H.G. Wells 本小說。如果是真的忠於原著的呢，應該是1950幾年差不多我都未出世就荷里活拍過一次。好啦，咁之後呢就好多嘅小說啦就都有講啦，但有一次就唔係小說一定要講啦，就係、是、1938年。當其時呢就有個即係真係鬼才嚟嘅，佢後嚟就變咗大導演啦，就叫奧信威爾斯 ,Orson Welles， 佢後嚟拍一套電影叫大國民 ,Citizen Kane 呢係嘩被即係美國人呢就即係奉為真係至尊嘅，即係每年或者每隔幾年呢咩美國咩電影學會咩影評人協會呢列出即係最優秀100部電影呢，佢差唔多係長時間係高舉榜首嘅，呢個就叫 Citizen Kane， 中文叫大國民。咁個導演就 Orson Welles， 其實佢自編自導自演嗰套戲。咁但係話說1938年呢佢係未成名呀，未咁大名氣。咁但係佢就喺呢個電台度做嘅，佢竟然喺個節目度呢佢就好似請個科學家天文學家上嚟講火星嘅。咁但係講到一半呢佢自己就轉咗調呢，就話收到報告，就話唔知邊度即係美國下、就有人報告就有飛碟降落。咁就之後呢就仲有呢啲咁嘅怪物出嚟。即係佢話即係因為佢火星人侵略地球呢個係有好有可能㗎嘛。咁仲呢就其實佢係跟足本小說嘅。仲有呢嗰啲飛碟啦，嗰啲太空船呢就有死光嘅。唔好忘記喎，1938年呢當然係未有 laser 呢樣嘢，咁講真1898年更加冇啦，但係 H.G. Wells 好嘢啦，因為佢當年佢已經係構思呢嗰啲火星人嘅武器呢就唔係普通嘅飛機大炮、就係用呢啲佢叫 heat ray， 啊佢熱射線、當時佢叫做 heat ray， 咁但係你小說啲插圖呢都已經係等於我哋而家睇見嗰啲死光㗎啦、1898年啦，咁但係其實 laser 呢係1960幾年先發明嘅。幾緊要呢。好啦，咁但係呢1938年嘅奧信威爾斯呢，咁佢就喺度繪形繪聲、就好似當正一個新聞報道咁樣。咁啲人呢就聽啲唔聽啲，於是有好多就信以為真。 哇就驚到不得了啦，尤其是住喺附近啦，即係話佢話喺嗰度有報告嘛，啲、人就收拾曬雨呢，你知嗰美國好多人揸車啦、個個呢就即係四散奔逃揸車走啊、走走走走。咁後嚟呢佢先至道歉，就話其實呢係、 玩大咗。 玩大咗咁樣樣係咪，咁於是梗係俾人鬧啦，咁但係最後都不了了之。因為嗰陣嗰個年代呢啲人都係比較寬鬆啲嘅，冇乜所謂啦，俾人呃咗。但係你話今時今日嘩你大件事啊，你搞成 你 一定告你咩賠、你諗下譬如我逃命嗰陣時突然間心臟病發咁、我逃命嗰陣時撞車咁樣你邊個賠償啊，係咪咁，所以呢但係呢個呢亦都係被傳為佳話啦、就係、Orson Welles 嘅嗰個 Martian Scare 啦、好啦，咁但係最後呢其實我就想探到佢有好多科幻嘅小說電影介紹，不過呢時間關係唔介紹咁多。咁我想反而探到一個問題呢，想聽下 Thomas 嘅意見。其實有好多人睇完呢套戲呢就開始提一個問題，佢話其實點解要去火星啫、就係話我哋花費咁龐大嘅人力物力、又有咁多風險咁、危險，咁火星咁喺度啦，億萬年都喺度咪有佢囉，咁我哋有太空船，你知唔知嗱？一定要補充嘅，我頭先講1976年有維京啦、但係之後呢其實即係蘇聯啊或者甚至歐盟都發射過一次嘅、但係即係主要都係要美國為主、美國跟住落嚟呢其實係發射過好幾部嗰啲無人駕駛嘅自動嘅火星探測車、我哋叫 Mars Rover 咁、樣係喺火星上，其實已經有好幾部喺火星上面咁樣悠哉悠哉行去㗎啦，不過呢就其中有一部呢就一早已經即係耗盡曬嘅呢啲電源就已經死咗，亦都喺呢套電影入面呢係救咗 Matt Damon 一命嘅、就叫做拓荒者、叫 Pathfinder， 佢係1997年發射嘅、即係我哋回歸嗰年，咁佢喺火星上面呢就真係嘩拓荒啦，佢就即係搜集咗好多資料啦，但後嚟呢就已經死咗啦。咁、但之後呢其實04年 ,11 年前唔係好耐啊，就美國呢就一口氣發射咗兩艘呢啲咁嘅火星車，一艘就叫做 Spirit， 中文有時亦做勇氣，一艘就叫做 Opportunity， 咁嘅機會啦，咁呢兩艘車呢亦都喺火星上面探險咗一輪嘅。咁、而最新嘅呢就好新啦，就係、3年前啫 ,2012 年8月、就另一部呢即係一部比一部先進啦，唔使講，就叫做好奇心。 Curiosity 係啦，就 Curiosity 又喺火星上面啦。咁即係好多人就會咁諗啦，喂你做戲就好啫，但現實咪唔好話我哋地球上面，尤其睇下呢個08金融風暴，而家個個都唔得掂啊，嗰啲經濟係咪，咁佢人類就犯唔犯得著花咁多人力物力你話去火星呢？雖然我哋唔係話聽日去或者係出年去，但係你而家成係咁講，大家都吹水啦，已經煲啦，係咪美國又已經講咗啦，就係連中國都話以呢個為一個長遠目標啦，咁樣咁就其實值唔值得去呢？我想聽下作為一個普羅大眾Thomas 值得嘅，不過我雖然話冇諗過去火星，但我係相信太空殖民，因為即係人類嘅將來我諗都係應該呢個宇宙入面繁衍啦，即係衝出地球啦。咁、如果係去火星，咁其實一個講法係 redundant theory 囉，跟住因為地球得一個，咁你買個保險整多個出嚟，咁同埋你去火星可以發展到啲科技第日將來都有用㗎嘛，即係、即係一個踏腳石囉，我有太空殖民。但係值唔值得咁做，不過都應該要撥啲資源去嘅、當做科研囉，一啲前瞻性嘅嘢囉。係啦。 咁當然大前提呢就係、譬如喺地球上面、我哋都係要集中資源係解決譬如呢、這個貧窮問題啦、氣候變化問題啦，咁但係就唔係話完全一啲資源都唔撥嚟去搞太空探險，即係都可以並行不撥嘅，係咪，即係呢個你嘅意思。咁但係你嗰個講法所謂 redundancy 呢，其實好多人都提出係有意思嘅。嗱、有個概念好緊要嘅，就係同呢個星際啟示錄入面講呢，其實星際啟示錄我其中一個唔鍾意佢嘅原因呢，佢就係、就用咗一個其實老掉牙嘅概念，就係話地球唔掂啦，於是我哋就係移民外星。其實呢個呢係荒謬絕倫嘅。但係 Thomas 頭先講一樣嘢呢就唔同喎，唔係移民外星喎，你睇我哋擺幾個人喺火星呀都已經艱難成咁啦，係咪，你咪地球差十幾億人，你諗都唔使諗啦，係咪，其實就唔係佢意思，即係話即使呢七十幾億人死曬，但我哋都留一個血蕊， 有個血脈咁解。嗱，所以大家唔好以為係火星救到你，唔係救到你，係救到人類嘅基因啊。 嗯， 即係話我哋擺啲人類基因喺火星，佢最後呢就開枝散葉咁解。咁同即係星際啟示錄呢，即係俾即係嗰個傳遞嘅訊息有啲唔同。 嗯， 啊，即係佢好似有個印象就話，哇，人類唔掂就移居其他個星球嘅，移居你就唔使諗嘅。即係從好多正所謂正如 Matt Damon 話齋 ，do the math， 唔該你計計數啦，完全係不切實際。但係你話我哋留翻一點血脈。第時開始散業，或者地球死曬啦，70多億，咁就有得硬。 唔係，照而家嘅科技 do the math， 梗係近乎冇可能。但係我哋嘅科技發展係 exponential growth， 咁啊，真係想象唔到，可能之前就係另一個光。 亦都可以咁啱，但係即係話就唔係我哋而家所知嘅科技咯， 係 一啲未來嘅超能科技啦，係嘛？咁講真，如果你問我。我都梗係百分百支持啦，我都講啦，我係天文發燒友，亦都係太空探險發燒友，係嘛？雖然我都知道啦，我有生之年去火星嘅機會咧，應該係零噶啦。咁啊 ，Thomas 唔知嚇，咁但係咧 ，Thomas 嘅仔女咧就可能係有更加有機會啦，好嘛？喂，咁原來時間又差唔多咯嚇，咁呢個火星任務咧，留翻我哋咧下一個世代啦，係嘛 ？OK， 好啦，拜拜。 拜拜。